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乌云因为只请了一天假，当天晚上必须赶过江去，不能在何妈妈家久留。分别的时候，关山林有些伤感，一次次的把小东西抱起来，小东西让他的胡茬弄疼了，哇哇的大哭。关山林失魂落魄，手足无措地说： 哎呀，你怎么还哭啊？你这个样子真难看。 何妈妈看出关山林难过的样子，就从关山林手中把小东西接了过来。 你们走吧，孩子啊，一开始都这样，不碍事儿的。你们放心，我会带好他的。 关山林和乌云就走了。两个人走出沙场附近的棚户区，回头望着，何妈妈还抱着小东西，远远地朝他们招手。小东西已经不哭了。小东西并没有看他们，手里摇着关山林给他买的一个拨浪鼓，聚精会神地玩着。关山林更加伤感地说： 哎，他怎么就不看看我们呢？ 我们还没有走远呢。乌云说： 哎呀，他还是个孩子呢，他知道什么？ 他是谁的孩子？ 他不是我们的孩子吗？ 乌云听完这话，偷偷地抿着嘴笑了。他心想，还是头一回见他这么缠绵。过江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快黑尽了。船老大缓缓地摇着橹。关山林突然觉得自己忘了一件什么事，后来他才想起来，今天给小东西买了东西，给何妈妈买了东西，就是没有给乌云买东西。但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他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儿。当天晚上他们住在一起，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。关山林在黑暗之中盯着天花板，突然说： 哎，他很壮啊，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东西，是吗？ 乌云开始没有回过神来，后来明白他在说他们的儿子。乌云在黑暗中立刻喜悦起来，他说： 他可能吃了，我担心他会把何妈妈家吃穷的。 关山林听完之后呵呵地笑了，他把嘴放在乌云的耳边，有力地说： 哎，我要你啊，再给我生个小东西，再生个儿子。 第二天他们却吵了架。第二天清早，关山林收拾好东西起身去南京，在去码头的时候，乌云要送他。关山林说： 你别去，你就留在家里。 不，我送送你。 哎呀，你已经请了一天假了，别再请假了吗？ 我已经给主任请了假，我说我送你去码头。 听完这话，关山岭有些生气了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把革命工作当什么了？ 我没有当什么呀，我只是送送你，难道我送送你都不成啊？ 不成，我自己走。我要你送什么？ 关山岭说完之后，提着包就出了门，昂首挺胸的大踏步的走了。 关山岭走出很远，发现乌云还跟在后头， 关山岭就站住了，眉头皱得很紧。 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不要你送吗？你还来？ 乌云脸色苍白。 你是不是讨厌我？ 扯淡，简直是扯淡，你们女同志怎么就这么黏黏糊糊的？ 你这一走，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。 就是送送你，我犯了什么错？我是组织安排的，是革命工作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 乌云的眼圈里已经有了泪水，他声音颤抖地说： 我可不想跟你吵架，咱们别吵架。 关山林气呼呼的： 是你要吵架，不是我，你要明白这点。 军代室那个时候正是早上上班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往院子里走，都奇怪地看着他们俩。关山林觉得脸都没地方搁了，他狠狠地瞪了乌云一眼，转身走了。 乌云站在那儿没动，看着他走出院子，消失在人群之中，他的泪水从脸颊上流淌下来。他想，我不该惹他生气，我真该死。这是他们俩头一次吵架。 关山林在南京武陵宿中读了半年书，这是一所军队为高级军官办的基础文化补习学校，学校开语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哲学几门课，也开了诸如战术学、参谋学、后勤学、兵器学、指挥学之类的军队课程。学员来自全军各部队，团长、师长、军长都有，有的还是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，身上充满了硝烟味儿。关山林不习惯学校的生活，开头一段时间老是做些奇怪的噩梦，梦多数与打仗有关，他差不多总是输给对手，有时候他喊叫着从噩梦中惊醒，猛然从床上坐起来，大汗淋漓地坐在那里发呆。最令他头疼的还是那些课程，他们像蛇一样的令他尴尬手足无措。关山林小时候没有读过书，扫盲是进入部队之后的事儿。以后虽然在红军绥营大学、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，可是那一类学校并不以教授文化为主，他们主张给自己的学员一种思想、信仰、纪律和规范。关山林有些头疼那些文化课程，他老想躲避他们。有一次，关山林心虚地冲一个教员叫嚷，那个教员是个老教员，只是过去教的是国民党的军官。老教员教的是算术和语文，他在一次课堂作业中给关山林判了最低分，这使关山林十分恼火。关山林拿着作业本去找教员，他说： 你以为我没有读过书吗？我读书读够了，我读了两所大学呢。 老教员说：哈，两所大学啊，你却连分母和分子都没弄懂，有什么用啊？ 关山林被损了面子， 冲着那个老教员大声叫嚷：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以为你算什么？你懂分母和分子，不是仍然叫我把你打败了吗？ 关山林这次喊叫的结果是受到了一次严肃的批评。队里党支部书记和纪律委员找关山林谈话，书记是一个小团的参谋长，而纪律委员是一个军政委，这种搭配让关山林无话可说。书记说：关山林同志，革命虽然成功了，但是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，我们要成为有文化的革命者，否则革命就会半途而废。纪律委员来得干脆，他说： 你抄人家老师耍什么脾气啊？人家过去是过去，现在参加了解放军就是同志了，人家教你书，人家是比你强才当老师的，你有狠气你教一回试试。 谈话进行了半个钟头，结果是关山林在党员会议上做了一番痛苦的自我批评才算了事。关山林这个人吃软不吃硬，最受不得的就是鸡。关山林心想： 我的胡子凭什么要你们来刮？我就不信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连这点觉悟还没有，未必这学文化比攻城堡打山头还难不成？ 于是关山林发狠学习，课堂上什么也不说，整堂课都坐在那里恶狠狠地盯着黑板，样子是要把黑板上的字儿全都吞进肚子里去。下课之后也不休息，一个人在课堂里背书演题。春天到来的时候容易犯困，关山林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，就拿了一支钢笔，笔尾顶着上衣的第一颗纽扣，笔尖顶着喉咙，人坐得直直的念书。要是犯困了，头往下一垂，笔尖就戳着了下颌，人就疼醒了。这个办法果真管用，只是下颌上从此干净不了，总染着黑乎乎的墨水。关山林吃了不少苦，进步很大。有一回写作文，还是那个被他吼叫过一回的老教员判卷子。作文的题目是如何关心你的士兵。关山林写道：对士兵最好的关心是一，不作战时发狠练兵，对那些偷懒的兵用力踢他们的屁股；二，作战时用好兵，当冲则冲，当撤则撤，最重要的是消灭敌人，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保住我自己的兵；三，教兵成为明白兵，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打仗，为什么冲锋，为什么流血牺牲，只有让他们明白了自己的信仰才是最重要的关心。那位老教员很欣赏关山林的这篇作文，用红笔在卷子上批了一个很气派的优字，还拿来在全班做范文讲读，说这篇作文的优点是什么什么，闹得关山林红着脸，又得意又不好意思。不过关山林的算术可不行，不管怎么用功也没用，老是算错。关山林气馁地说：狗日的这些字码，我恨不得通通的枪毙了他们。关山林的文化课一直是中不溜，时好时坏。军事文化课中偏上，主要是关山林老是在沙盘演练时突发异想， 把这个课的教员弄得糊里糊涂。教员私下里承认关山林是一个天才的军人坯子，但他有时候是靠信念而不是靠技巧来指挥作战，这种军人做不了中级指挥员。教员说，如果他当不了大军事家的话，那么他只能去做一个勇敢的士兵了。如果仅仅是这样，关山林真是要被羞死了。但是关山林有一项是整个学校里无人可比的，那就是操练。武陵宿中是军官学校，作为职业军人，操练是必修课程。关山林一上起操练课来，就浑身发热，精神抖擞，单杠他能一气儿来十个双臂大回环，鞍马的旋子及格数是三个，他能够连着旋20个不撒手。单兵动作的障碍跑规定4分钟通过500米11道障碍，他只需要2分半钟。大家看着他像豹子似的在沙坑上飞跃，都目瞪口呆。最露脸的是兵器使用，18般兵器关山林样样玩得娴熟，轮到实弹射击，学员们倒是个个能使枪，只是有的官当大了，枪法生疏了，打得很臭。关山林上去用一支5发装步枪打了3组，15发子弹打了139环，打得其他学员个个倒抽冷气。关山林因为在军事操练课上无人能比而洋洋得意，有时说话不免显出骄傲的样子，所以老是受到批评。他自己老是在党小组会上做自我检查，弄得他灰溜溜的。于是就总盼着学业快点结束，结束了就立刻离开混账王八蛋的学校，回到部队上去。数着日子过武陵宿中的生活，6月份学员毕业了。关山林接过毕业考试成绩单和毕业书，看都没看就塞在兜里，连忙跑回宿舍去打背包，准备大步开拔。这时候总参谋部在北京办了一所高级指挥员培训大学，到武陵宿中来调学员。关山林知道这件事儿，一来他头疼读书，二来他也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不拔尖儿，挑2-3圈也挑不到他头上，自然不往心里去。他请了假上街去给小东西买东西，打算买点糖果什么的，回来就上路去武汉。谁知道关山林还没有出校门就被人撵上了，通知他已被总参的那所高级指挥学校录取为第一批学员了。关山林发誓说一定是搞错了，如果不是武陵宿中的全体学员一块儿被录取的话，那一定是文书在填表的时候填错了名字。但是人家后来核实了，确实没搞错，确实是关山林而不是别人。教过他们的学员一共有11个，除了哲学课教员外，其他10个教员都极力推荐这个名叫关山林的学员上高级指挥员学校。这件事儿弄得关山林很沮丧，后来他似乎有点明白了，我不喜欢他们，老是跟他们作对，给自己做下了冤家对头。哎，这些狗日的知识分子，他们是在报复我呀。关山林后悔不迭，但是这已经晚了。关山林40岁那一年终于和乌云团聚了。 高级指挥学校毕业之后，分到总参谋部工作的关山林，通过组织上把乌云调到北京。乌云被安排在一家军队医院里，并且干上了他的老本行，做了一名药剂师。小东西也被从何妈妈那儿接到北京，放在一所军队办的幼儿园里。幼儿园实行全托制，孩子每个星期的星期六晚上接回家，星期日下午送回幼儿园。吴云对这种安排心满意足，自己能调到关山林的身边，两个人做了3年夫妻，终于能够团聚到一块儿了。儿子陆阳也用不着寄放在别人家里了。吴云自己也总算回到了老本行，这种结局真是做梦都不敢想。吴云那段时间脸上总是带着笑，有事没事的哼着歌，快乐的像只得了阳光和森林的小鸟。关山林对这个也十分满意，老婆弄到身边了，是实实在在自己的老婆了，再用不着揪着心想啊盼的。小东西更令他快慰无比，他老是嫌小东西在家里待的时间太少，一到星期六早上翻身起来就问吴云什么时候去幼儿园接小东西。星期天如果部里没有公事，他要么是在床上跟小东西疯闹一天，要么是将小东西往肩上一扛带他去逛大街。到下午该送小东西回幼儿园的时候，他总是抱着小东西不放，总是闹得最后小东西大哭一场，关山林才肯撒开手。那段时间是关山林和乌云最融洽的一段时间，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日子过得从来也没有这么舒坦开心过。40岁的关山林正是年轻力壮、雄心勃勃的时候，他对总参谋部的新的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，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他的全身心投入也是新鲜的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新鲜的，连他刚刚开始的家庭生活也是新鲜的，这是多么好的日子啊！关山林对乌云说，这就是革命啊，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，为之流血流汗的结果。乌云坐在他对面，望着他甜甜地笑着。乌云想，他说的多好啊。关山林过上安顿的日子之后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警卫员邵月调到身边来。他真的做到了，把邵月调到了北京。邵月那个时候正准备下连队去当连长，听说关山林让他去他的身边，二话没说就收拾东西。组织上对邵月说，你要考虑好，你当警卫员都7年了，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当警卫员吧。邵月奇怪地说，为什么不能啊？有什么不能的？我当警卫员又不是给别人当。邵月到北京的时候，关山林非要自己去接他。邵月背着背包，一在车门边露面的时候，关山林就撞开人群奔了过去。四下的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有两个挎着枪执勤的解放军纠察还往这边跑过来。关山林把邵月连背包带人抱住了，半天没容他脚着地儿。邵月哎呦哎呦的直喊骨头断了，关山林才松开邵月，退后了一步，上下打量着他，呵呵的笑着说，嘿，你狗日的呀，叫你当连长你不当， 非要来给我当勤务兵，你有什么出息啊？ 少月有些腼腆地笑着说：“连长算什么？营长我都瞧不上眼儿。我呀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” 关山林瞪大眼睛，当胸打了少月一拳。 好小子，原来你有野心呢。 乌云也去接少月了。乌云远远地站在一边，看着两个年龄相差甚大的战友在那里旁若无人地捶打大笑，眼眶里不禁涌出了泪水。乌云想，他们的感情太深了，少月差不多就是关山林身上的一块肉啊。可是乌云没有想到，这两个水乳相融的兄弟会在那么快的时间里就隔阂了，分手了。他们用自己相互的生命博来的关系，居然仅仅为一件小事儿就断裂得不可收拾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邵月调到关山林身边给关山林做勤务员，关山林待邵月很好，甚至比过去更好。关山林要乌云把家里的所有权利都交出来，交给邵月掌管。那时候实行公给制，一切由组织上包揽，家里的权力实际上是有职无权，是空的。关山林是要邵月在这个刚刚建起的家庭中有一份地位和自信。邵月来的时候带来一个小包，小包沉甸甸的。第二天，邵月把这个小包当众打开，关山林和乌云都吃了一惊，他们看到一堆金六子和金条摆在他们的面前，闪闪烁烁，分量显然不轻。邵月洋洋得意地告诉关山林说，这些金子全是你的。关山林目瞪口呆， 扯淡，我哪有这些金子，我从来就没有过金子。 于是邵月就把金子的来历说了出来。原来战争年代，部队有时发些伙食尾子，有时候发些盘缠，也有时分几个福财让大伙儿买点香烟什么的解解馋。关山林在钱财方面是个马大哈，从来不留心，邵月都给他一一收好。那个时候金子便宜又好带，用不了的邵月就把他们换成金子，一攒攒了七年，就成了眼下这一堆飞来横财。弄明白了这些金子的来历之后，关山林就揶揄邵月说， 呵呵，你这个守财奴啊，你该当后勤部长，当勤务兵真是太亏了。 可是轮到讨论怎么处理这笔财产的时候，三个人发生了激烈的分歧。关山林主张把他们交给组织，他说，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不能够私藏福财，我拿这些金子不就成了财主了吗？那个时候你们都可以打倒我，嘿嘿，我才不想让你们打倒呢。 邵月坚决不同意把金子交空，他把金子迅速地裹好坐在屁股下面，很不高兴地说， 这又不是咱们偷的抢的，是一点点从牙缝里攒出来的。打仗的那会儿最危险的时候我都没有丢了它，这会儿让我交出去我不干。 乌云觉得邵月说的有理，那些金子在邵月的眼里已经不光是钱了。关山林在南京和北京学习那一阵儿，邵月看着这些金子就会想起自己的老首长来，这哪里仅仅是财产问题啊，这是阶级友爱呀。乌云对关山林说，你不是打算回老家看看吗？咱们一点积蓄都没有，你拿什么回去啊？关山林最后还是屈服了， 他倒不是考虑回家的盘缠问题，他觉得少月刚到自己身边，让他掌管家里的事，头一桩就不依他，那以后还有什么威信呢？金子的事儿就由少月做主留下了。三个人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包金子在日后会引起一场灾难。要是知道，恐怕少月那个时候就会把这个祸根丢进护城河里去。少月在这个家庭中的头几天是风光的。关山林在部里的事儿需要少月办的不多，大单位的机关跟作战部队不同，这里一切都有专人司职，连送文件打开水都有专人负责。少月实际上不是关山林的勤务员，而是他的管家。少月好动不好静，在机关里没事干的时候老打瞌睡，求着关山林要事情做，关山林往往拿不出来，有时候逼得没有办法的，明明可以打电话办的事儿，干脆把电话晾着，写个条让少月去办。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少月的事情就多了。那时候的家并不像现在概念的家，所谓家只是关山林分的宿舍。乌云在自己的单位住，有规定只有军官和军官家属才能每周回家一次，这样的家少月才能做主管。操持关山林的日常起居是主要的，有了两间房子，也有了简单的家当，收拾照料都需要人来干。少月乐此不疲，满腔热忱，里里外外反反复复忙来忙去。有的时候关山林晚上把文件带回来处理需要安静，少月呢却老是去打扰他，一会儿让关山林起身让他拖拖地，一会儿翻箱倒柜，弄得屋里惊天动地。关山林就说，哎呀，不要弄了，屋子不是很干净吗？少月一边忙一边说，你觉得干净吗？我怎么老是觉得不顺眼？少月忙碌着，恨不得床角都一天擦八遍。关山林说，打仗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爱干净，十天半个月也不洗脸，眼屎啊有半寸厚都能招蚊子，也没见你洗洗，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了？少月却振振有词，嘿，打仗的时候没条件嘛，现在革命成功了，有条件了，还不请人家讲究讲究？ 嘿嘿，就算讲究也得有个分寸，哪有一天到晚拿这个屋子出气的？你自己看看，这地板都被你磨得快要穿底了。 少月突然灰心丧气地丢下抹布，一屁股坐下来说， 我不这样还能干什么？没事可干，人都闲得快发霉了。 那你不会干点别的？比如看点书，识点字儿，学学文化，比抹地板不强百倍呀。 少月神经兮兮地笑了笑， 我又不是不识字儿，我能写自己的名字，我呀还会背小九九，文化再多了我拿它也没用。 少月说完把关山林甩在一边，又去抹他的地板，弄得屋子里水淋淋的，像闹了洪灾。关山林拿他没有办法，只好躲在一边由着他折腾。关山林担心的是少月不安心，待不惯了会闹着走，他不想让少月离开自己，所以对少月不但是听之任之，有时候 简直就是怂恿。有一次少月出门买东西，在街上遇到一个在空军工作的老乡，两个人越谈越近乎，就跑到小饭馆里要了一瓶二锅头，要了一盘饺子，喝着吃着，吃完又去空军部队驻地玩。到了晚上，关山林左等右等没见少月回来，他有些急了，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。那天是星期天，乌云在家，乌云就安慰关山林说，少爷那么大的人了，又是个机灵鬼，出不了事儿。 哎，要是遇到国民党特务呢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 哎呀，你怎么老是往坏处想啊，你就不想想他会好好回来？关山林急坏了，豹子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口中念念有声地说， 哎呀，他可别出什么事儿，他要是闹出什么事儿来，我非毙了他。 乌云看着他那个样子，着急地说，你能不能安静地坐会儿，你这么转来转去的让我头晕。少月是半夜才回来的，他哼着小调，微醉着一个人走了20里地，从京郊走回家。当他推开门的时候，关山林和乌云还坐在灯下守着。少月笑嘻嘻地说， 哟，怎么还不睡啊，你们聊天呢。 乌云怕关山林发火，关山林却没有发，问明了情况，关山林脸上的表情春夏秋冬的变化了一阵，后来开口说， 你吃饭了没有？要没吃，乌云给小东西买了包饼干，你拿开水泡泡吃了它。 少月打了个酒嗝说，哎，吃了吃了，现在还撑得慌呢，就是有点困，你们要没事啊，我可先睡去了啊。说完起身回到他的房间，一会儿房间里就发出了轻松的鼾声。关山林走进他的房子，给他盖好被子，关了灯，回到自己的卧室。乌云也正在给小东西掖被子呢。乌云把小东西的手脚掖好，脱了衣服，躺在了关山林的身边，忍了一会儿没忍住，他说，哎，你没有注意到少月喝酒了？ 我怎么没有注意啊，他一进门我就闻到了，我总不能让他把酒吐出来吧。 那你就不能批评批评他呀，他又是喝酒，又是深更半夜才回来，要是不批评，日后说不定啊还在外边过夜呢。关山林半天没有说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在黑暗中闷闷地说， 哎，你让他怎么办呢，他当了那么久的警卫员，整天精神高度紧张，现在这么一闲，还不闲出毛病来。 你呀，就这么宠着他吧，自由散漫，你这样宠他，迟早会闯出祸来的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事儿，睡觉。 关山林说完之后翻了一个身，把背朝着乌云睡了。乌云一时睡不着，一种担忧使他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。乌云的担忧果然应验了。第二个星期天，关山林到外边开会，乌云在饭堂里洗衣服，少月带着小东西玩， 小东西渴了要喝水，少月就去倒了一杯开水。这时候有一只鸟飞来，落在了窗台上。小东西指着鸟说要药。少月本来是精灵细心的人，多一个心眼儿也就会把祸避开了。可是他却大大咧咧地把开水杯往那儿一搁，蹑手蹑脚地就到外面去捉那只鸟了。小鸟没有捉到，却听到屋里小东西一声尖叫，然后是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少月冲进屋里，见小东西坐在地上，空杯子滚到一边，那杯滚烫的开水全都倒在小东西的脖子里了。乌云正端着一盆衣服往回走，听到小东西的哭喊声，他毛骨悚然地丢下盆就往屋里跑。跑到屋一看，少月正抱着小东西在身上到处翻找着消失了的开水。乌云一把从少月手中夺过小东西，手往棉衣上一摸，摸到热手处，七手八脚地解开小东西的领扣，扒开一看，那里面早烫得一片鲜红了。乌云不敢怠慢，抱着小东西就往医院跑。小东西哭声不断，在医院里做处理的时候，嗓子都哭哑了。医生用黄连水清理伤口的时候，小东西哭得差点背过气去，乌云的心都碎了，流着泪一遍一遍地对医生恳求说：医生，你们轻点，请你轻点。少月完全傻了，他一直站在急诊室外边，脸上毫无表情。他始终拒绝看小东西的伤口，也不看乌云的眼睛。把小东西抱回家的时候，乌云已经平静了。他心里恨少月，怎么可以把一杯刚烧开的水放在一个2岁的孩子跟前呢？但是等到他把小东西哄睡了之后，他开始思考别的事儿。最重要的不是小东西的伤，而是怎么向关山林交代。年近40才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关山林对小东西的疼爱简直超过了一切。他整天都要把胖乎的儿子扛在肩上，乐呵呵地到处走。小东西要是打个喷嚏，他都会大惊失色。而现在小东西的胸前被烫掉了鹅蛋大小的一块皮，那差不多就是一个2岁大的孩子的整个胸脯啊。如果关山林知道这是谁干的，他会在半分钟内把那个人活活撕掉。乌云把一直躲在外屋的少月叫进屋里，告诉他说：第一，小东西被烫伤的事儿，尽可能不要让老关知道，能瞒多久瞒多久，反正第二天就把他送到幼儿园了。幼儿园有医务室，一周以后他的伤就会结痂的。第二，如果老关知道孩子受了伤，最起码不能让他看到伤，只说受了一丁点伤不要紧。另外最重要的，对他别说是你干的，你得说是我干的，明白吗？少月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出去了。关山林回家的时候，小东西已经睡醒了，有些蔫蔫的坐在那里玩着纸叠的小船。关山林高兴地拎着他转圈，要他在自己脖子上骑大马，可是小东西怎么也乐不起来了。关山林觉察出来了， 吴云连忙拿话搪塞，说可能是感冒了。邵月本来一直没有做声，也不该出声，这个时候他忽然走进屋，把小东西被烫伤的事儿照直说了。他干巴巴地说，我不知道他会自己去动那杯水，我以为他会等我回来。吴云没有想到邵月会自己把事情说出来，他想拿脚去踢他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屋里的空气立刻沉闷了，三个人谁也不说话，只听到小东西在那里咿咿呀呀的自语。乌云紧张得要命，心砰砰乱跳，拿眼角偷偷地看关山林。关山林脸色铁青，他忽然一把把手中的小东西丢在床上，小东西被摔得往前一枪，哇的一声哭了。乌云和邵月一愣，都同时上前去抱小东西。乌云不顾一切地冲着关山林喊，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摔孩子？你拿孩子出什么气？关山林用手指着哭得直抽的小东西，生气地说，我就是要摔死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仗没有打，苦没有吃，有什么值得人来宠你？你就是烫死了又能怎么样？你要是把你邵叔叔烫着了，你拿什么来赔我？乌云和邵月这才听懂了。关山林气的不是小东西被烫伤了，他气的是邵月被这件事折磨得那么可怜。乌云那一刻把小东西藏在怀里，紧紧地搂着，心里直替小东西委屈。邵月却呆着，再一会儿有两行泪水哗哗地流下来，止也止不住。小东西的伤好得很快，半个月以后就可以洗澡了。疤是留下了一块，但是医生说这是浅表层伤疤，孩子若不是瘢痕体质，日后不会留下什么的。乌云安慰邵卫说，没关系的，哪个男孩子身上没有两块伤疤呢？没有疤就不是男孩子了，就算日后留下伤疤也不至于影响吃饭干活。邵月勉强地挤出一个笑来，算是回答了乌云的安慰。自从出了这件事以后，邵月的话突然变少了，而且越来越少。一天到晚除了不得不说什么，几乎不再开口，人变得沉闷了，很少笑，也很少出门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